曾照亮，心中爱火仍未亮，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傲似冰，莫在假中因眼眸已全情意，望你冲开心里面那道围墙，你像风筝，我像清风，扶助你放开胸怀冲天飞。留印象，他朝也许成幻象，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繁华愿放手，性情未放手，你却似依然从未放心。热情在我心，红红是我心，我说你因何寒傲似 寒傲似冰，关谷英开始咗我哋精神所理节目，作品系来自曲词都系蔡国权。蔡国权咧好多作品咧都加一啲嘅中乐嘅成分啊，而呢啲歌曲咧往往都系非常之受欢迎。以下呢首都系蔡国权写嘅曲。郑国江的词，不装饰你的梦， 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跪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别再伤我心，他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他显得太空洞，狂热与天真早消失了，在郁郁的岁月中。让每声叹息消失于你的梦，让每点笑声响于你的梦，曾为你献出的点点真爱，在 空气内流动。 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啊，早晨时间是5:16，你听的是星期三朝的清晨爽利。今日天气方面，天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也正是影响广东的。在上午5:00，热带风暴沙德尔，沙德尔是集结在西沙以东约7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现时位于吕宋以西海域的热带气旋沙德尔就会在未来的2-3日是横过南海中部的。大致是会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是会在今日21号和这个香港保持一段的距离，对于本港的直接威胁是不大的。现在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72%。 To play the game when you cry in winter time, you can pretend it's nothing but the rain. How many times I've seen tears coming from your blue eyes, rain. Rain and Tears 到底是雨定是泪水？刚才跟我们演绎的是 Albert 欧瑞强 Albert 欧瑞强。五点搭四啊，雨季不再来，黎瑞恩。 谁人让窗纱敞开，窗满痴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心将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我心，轻抚我的心。唇上似真，邀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 为何令我绝望？ 黎瑞恩，雨季不再来。早晨，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仲有大概五分钟嘅时间到清晨五点半啊。天气都系呢排喺22-23度嘅温度，都凉噶，小心保护自己。 失落了心仍在，这份爱比血浓。我爱你，你爱过我，再勉强你亦是难从。千万里一场梦，风浪里的汹涌，抹去你，抹去你爱，没有影踪。Oh love， 好像已失败，可是我不介怀。看见你，再看见你，我发觉爱是无涯，只是你心情坏，将爱火也错了，你错过了，没法可解。我爱你冷傲，你那愤怒，我与你自豪，我愿能对你流露。 刘美君爱是无涯。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英国将大曼彻斯特地区列入疫情警示系统中的非常高级别，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生效。首相约翰逊指出，在政府向全国各地方政府提供一共十亿英镑抗疫基金的基础上，大曼彻斯特将获额外发放2200万英镑。由此受影响需暂停营业的商户将可根据就业支援计划获支付补助金。约翰逊形容国家正是处于狭窄的道路上，如非必要他不想重蹈全国封锁的覆辙，因为会破坏社会和经济。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提前结束在爱沙尼亚的行程。总统新闻秘书处说，在复杂的新型肺炎疫情之下，拉德夫无法完成日程中所有活动。拉德夫和爱沙尼亚总统卡纽莱德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决定推迟拉德夫对爱沙尼亚的正式访问。拉德夫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已经抵达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参加一个峰会，至于在外交上正式访问爱沙尼亚的活动，原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展开。美国和俄罗斯在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方面行近一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方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立即会晤，落实一项经得起验证的协议，期望俄方授权外交人员作出同样准备。声明又说，俄方在控制核武的议题上愿意取得进展，美方对此表示感谢。美俄在2010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限制两国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条约出年2月到期，美俄代表今年6月开始举行几次谈判，讨论涉及延长条约的问题，未取得实质进展。本港最新失业率升至 6.4%， 较上次升 0.3 个百分点，创近16年来的高位。失业人数增加11,500人，到近26万人。就业不足率继续维持在 3.8%， 有近15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受第三波疫情影响，劳工市场在第三季恶化，但是疫情在9月减退之后，劳工市场压力有回稳迹象，又认为政府推出的保就业计划能够提供支援作用。由于整体经济依然疲弱，加上全球疫情正在变化，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仍然将会面对压力。中大商学院高级讲师李兆波相信，在保就业计划下个月完结之后，本港失业率会出现相对大幅度的上升，有机会升至超过 7% 的水平，和旅游业相关行业会变成失业重灾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308点，升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43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3，人民币6.678，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3美元，卖出1906.9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大家好，我是香港暖流的邓添乐。哎呀，舒服晒！大家都知道啊，乐仔咧肠胃麻麻地，成日都要去厕所啊，洗手间绝对要留意啊！点解啊？因为都是一个感染新冠肺炎的危机地方啊，所以今日咧就再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第一，排气管要密封，留意有冇臭味同埋有冇漏气。有臭味有漏气的话，就可能是渠管出现了卫生问题啦。第二，就是留意一下座次回流水位会不会过低，因为冲刺之后如果水位过低，有可能代表个水泵出现问题，会增加散播病毒的风险，所以要适时注水，保持水量充足。最后最后，记得要定时清洁地板啊，只要留意卫生问题和做好抗疫工作，新冠肺炎病毒很快就会远离我们的了。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胡杏儿，你有没有见过导盲犬呢？导盲犬是视障人士的响度，受过专业训练，他们乘搭交通工具和出入公众场所都有规有矩的。如果见到他们，要记得三不一问，不要拒绝他们，亦不要干扰，不要喂他们吃东西。如果见到视障人士有需要，就问下他们怎样可以帮到手啦。支持导盲犬服务，齐建共融社会。 刀拍林人天方夜谭，李浩辉同学，你就真是天方夜谭啦！你哪有可能咁短时间可以看到咁多本经典巨著啊？ 一场同学教正你啦，你只要去香港电台第五台15分钟的约会网站，就会见到好多经典文学巨著的节选，睇完有兴趣仲可以去图书馆搵返本原著睇添。今次香港小学阅读报告奖仲唔係我拎。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日出而作。咁大部分人咧喺日间咧都系翻工啊，翻学啦、啊，到到喺通宵夜啲嘅时候咧，可能系啲嘅特别嘅行业啊，做金融界嘅又要睇住个美市啊，有啲咧就要喺通宵嘅时候咧，就譬如话系报纸嗰啲系要准备定啊。虽然而家系网络嘅世界，但系报纸咧都不可少嘅。有啲人仍然系。咁多年嚟咧，都有個習慣啊，一定咧就係去飲個早茶，有沓報紙喺度慢慢就嘆啊咁。睇報紙咧，睇報紙嘅好處其實都係嘅，又係可以考驗下你嘅視力。咁報紙亦都係睇呢啲嘅，即係你要精，即係集中精神啦嚇，即係去睇嗰啲字啦。而喺上網嘅情況咧，都係咁。不過上網咧，你有個好處，你個手機嘅時候，你睇得唔清楚嘅時候，可以擘大佢嚟睇。可能呢個手勢嘅習慣咧，到你睇其他嘢嘅時候咧，你都慣咗好似想擘大咁樣啊。人就係咁樣噶啦，適應咗之後咧，有啲嘢啊覺得幾好喎，依賴下嚟到擘大都有呢個好處嘅。但係盡量咧，能夠係可以。即系远离少少啦，当你睇攰咗嘅时候，你只眼咧系休息一下，或者望一啲绿色嘅环境咧，可以令到你眼睛舒服啲。今日咧系一个礼拜嘅中间，10月21日，农历系9月初5。清晨时间5:08。

路是有排唱，一路不断的重复都有排唱。咁许秋怡咧咁耐以嚟咧喺国内咧都系即走遍大江南北，好多系翻去内地工作嘅人咧，过往一段时间啦，就算唔系内地，整个世界都停顿咗嘅时候，大家冇工作嘅时候咧，都真系好想去走出去，个人又好想去走出去望下世界，又好想去做嘢。唔做嘢嘅时候食咩呢？咁好似李克勤咁，都已经系要翻返去内地做嘢。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好奇怪啊，系咪佢哋唔使做都得啦？即系可以搵埋咁多嘅时候咧，慢慢生活都无忧愁。但系人其实就系、是、你都冇嘢做咧，就真系百无聊赖。有啲人系好中意工作噶嘛，工作当然系会为咗钱啦，但系都系为咗系希望喺呢个生活里边咧系一种充实嘅感觉啊，系一种有存在价值嘅感觉。咁翻嚟话搵钱咧，当然都系一个原因之一。咁咧，佢个睇翻一啲嘅消息嘅报道咧，就个仔仔就问啦：，爹哋，你唔好翻去内地做嘢得唔得啊？唔好去咁耐，唔舍得你啊，咁样啦。爹哋就话：，哦，如果我唔翻去，我唔去做嘢，你食咩啊？咁就系咁样一句啊。咁啊，好多时咧都系噶啦，我哋要搵钱嘅时候都系为咗一啲嘅生活啊，咁亦都要未雨绸缪，因为有。养下一代的时候呢，你的支出是的确不少的。咁许秋怡同埋张智霖呢亦都有陆陆续续呢就返返去内地。咁宁愿呢都係要去守返嗰个14日嗰个隔离呢，然之后就喺嗰度展开工作。咁当你一諗到14日嘅时候，你就唔会短期内返返嚟㗎啦。返嚟嘅时候又要14日。咁一来一回已经冇咗差唔多成个月嘅时间。所以返咗内地嘅时候呢，就喺嗰度呢一路 standby, 去起码做几个月嘅时候。再睇下系咪个疫情好转啲嘅时候，咁又可以回复翻以前嘅生活咧，就大家都系期望嘅吓。早晨啊，5:47，现时温度22度，今日最高29度啊。 世上浮名，世事似水虚无定， 要觅取世上心情，何惧奔波险境， 也亦知兼是无情，回灵此心再难静， 那恩怨未曾 终是相聚也短暂， 心中此际情， 此际情也可永。 那句千里路路遥遥，未曾怕风霜惊， 心中独留， 此生还剩 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多少友情， 悲欢往昔， 过去悲欢往日情景， 此际情，笑傲天际达前程，去历几多沧桑， 岁月匆匆再不问， 心中此际 情，此际情也可永。 岁月匆匆再不问，此 际情也好永。 笑傲江湖有拍过电影，有拍过电视。咁头先呢首歌就来自电视剧版本嘅主题歌曲，叶振棠、叶丽仪《笑傲江湖》。早晨五点搭十嘅时间啦。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71%嘅。咁今日咧礼拜三啦，我哋六点后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雷洪德博士。会同大家讲下，你恢复操练咧系需要循序渐进嘅。 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绝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会觉孤高，抛开外务，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思方吐愤，眼中天蚕，必须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绝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会觉孤高，抛开外务，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敢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关正杰的天蚕变。有些时候有些剧集或者有些歌曲一直是去永垂不朽，即是拿出来几时都是金曲，几时都是经典的剧集，都有很多个元素，有好的剧本、好的演员、一些班底等等。当时都是一个挺大 的班底，讲回的是都成很多年前，40年前的1979年的事。丽的电视当时就是拍很多个武侠剧，咁监制咧就系萧生、麦当雄，而写故事嘅咧就系萧若元、黄英。咁呢个系电视广播史上第一部咧，系由剧本改编，即系 首部由剧本写成后改编的小说的一个长篇的古装武侠剧。当时一共都有成60集，而男主角都出现过有两位，而剧情也都可以交代翻嘅，就是、徐少强同埋顾冠中就做嗰个男主角，其他有五位角啊，苗可秀啊咁样。歌曲主题歌曲咧就系头先嘅嗰首由黎小田写曲、卢占嘅词《天蚕边》，里边仲有呢一首插曲都系好好听。刘影红换到千般恨， 梦里百花正盛开，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痴情枉送，永难继续，但是未知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奈，付过千般爱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千般恨呢一套剧咧，就系香港嘅电视广播史上首部由剧本写成之后改编而为小说嘅长篇古装武侠剧，60集。头先所讲嘅徐少强、顾冠中前后饰演嘅男主角嘅名咧，都有好型嘅吓，云飞扬咁啊，两个因为咁而都声名大噪吓。好啦，望望大钟时间接近6点钟嘅时候。应该会有新闻报道，现时温度22度，最高29度。新闻之后再见。唔系、哦，原来仲有分零钟，我有时睇错钟。好多时咧，就系我会系有少少嘅一分钟之差啦。刚刚以为真系去到差唔多6点钟，唔紧要，可以再继续倾。讲翻话呢个即系天蚕变咧，当时嗰个阵容咧都系非常之强劲嘅。头先所讲嘅有五位国啊，苗可秀啊，徐少强啊，其实仲有个而家已经系即系出咗家嘅马敏仪啦、余安安啦、张英啦、

心中座。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明白晒。 时代纷扰，日子翻腾，当生活不再如常，艺术又何以立足？ 电视节目《好想艺术》，一年十集，专访20位艺术家，每人以一个自选嘅关键词做主题，借题发挥，分享当下嘅创作，记录心情，为时代作见证。 逢星期日晚10点，港台电视31。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Cheers！ 好开心嚟到沙滩过生日啊，多谢你啊！ 吓咩气啊？嚟饮埋呢杯，我哋落水玩啊！ 梗系唔得啦！ 点解啊？ 饮完酒去进行水上活动好危险噶，好容易发生事故，好似淤溺咁。我唔想落极身悲啊！我哋都系好好享受下呢个二人世界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完六点新闻啦，翻嚟而家时间系6:11啊，系有时即系朝头早咧睇错咗个情况，头先咧就少少嘅一分钟，唔好意思吓。系啦，我自己都吓一跳，咦系，点解会仲未去到听到呢个报时信号咧？再望清楚咧，就自己原来我即系有时走个一分钟之差咁嘅样。咁有啲時候咧，就係咁樣會擺咗一啲烏龍啦。不過好彩都後知後覺，咁啊知道，快啲補翻條飛先，話俾你聽，咪咦點解會冇嘢聽嘅咧？咁啊，好啦，而家一陣間咧，我哋會有雷博士啦。咁之前而家同你睇睇天氣先，剛剛出咗個警告啊，就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即係好乾燥啦，大家要留意一下。咁啊，今日天晴乾燥，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系天晴同埋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嘅。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一个礼拜嘅中间，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卿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喺星期三咧，就呢个系我哋都可以列为系一个运动日啊。 系啊， 即系当然系日日都系运动日啦。就礼拜三咧，零舍俾大家记得呢、這个就系一定要运动。 因为一个礼拜嘅中间咧，通常大家都好似好多嘢有时都遗忘咗噶啦。咁啊，同埋即系运动咧，好多时真系要人提醒下嘅，因为香港人真系工作就好繁忙啦。特别如果啲家长而家又要照顾啲学生嘅 翻學啊、放學啊，咁同埋疫情啊、嗰啲衞生啊，咁真係好多嘢濕濕碎要做。當然啦，要增強體質咧，提升我哋嗰個免疫力啦，同埋對抗呢個疫情啦，同埋即係冬天都就嚟啦，啲流感啊嗰啲都嚟噶嘛。咁所以真係要恆常運動咧，提升我哋嘅體格啦。 係啦，但係人好得意嘅，你就算成日提醒都好啦，佢亦都知嘅。不過個惰性係仍然存在咁但係要到咧，真係可能你腰酸背痛啊，覺得有少少唔妥咧，啊你就知道話啊醒覺啦，我一定要做啦咁。咁所以咧就平時做下養成一個習慣好啲嘅，就每一日咧起碼30分鐘嘅運動。 係啦， 嗱好多時發覺如果你放咗個假期啊。可能兩日或者三日，甚至乎而家有啲人咧，你要被逼都要放你個大假。 早前十月嗰一二三四個幾日啦，放咗四日假啦，唔記得就。 或者係啲打工仔，佢每年都有個大假噶嘛。而家你大假都出唔到去外邊玩， 冇錯。 咁但係你都要放假，你又唔放就蝕啦，係嘛？放假嘅時候，成個星期咧，你又唔知做咩好，通常咧就好懶咁啊，喺屋企 hea 下，瞓下覺。瞓得多咧，腰骨就係痛啦。 冇錯，冇錯。 咁所以咧，就係喺呢個放假嘅日子都好啦，你都應該如常，好似翻工咁樣做翻少少嘢啦嚇，運動要做啦。 就冇錯，當然啦，運動就一定要做啦。咁啊，頭先錢輩兄你好好提到30分鐘，記住就係成年人嘅運動指引。如果係中小學生咧，係每日不少於60分鐘。如果細到係2至5歲左右啦，咁你係需要咧每日最少有180分鐘嘅不同類型嘅運動，先至令佢健康嘅生長。咁所以呢度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啦。不過我都真係觀察到有一個現象咧。嗱，早前嘅中秋嗰個長假期啦，咁真係好多人一窩蜂啦。同埋嗰個長假期，我記得咧好多嘅意外係發生嘅。包括咗淤溺啦，我記得有啲人去潛水啦，徒手潛水啦，咁亦都有好多行山啦。咁我啲負責安全嘅民安隊啲朋友啊，醫療輔助隊啊，啲老友記啊，飛行服務隊啲老友記咧，嗰幾日咧真係忙個不停， 係 因為真係太多嘅意外嚇，譬如行山咁。其實行山咧就真係本來喺香港人過去咁多年嚟，即、就、係、是、我哋細細個到大，我差唔多個個禮拜都行，係一個好舒適嘅運動。但由於疫情咧，喂，我哋困咗喺屋企大半年。個個啲力都冇曬啦，大髀又唔夠力，協調又差咗，咁啊心肺功能又差咗，咁你跟住一窩蜂嚇，即係開翻啲場地啊、設施啊，咁即係喺郊野公園裏邊就可以放寬翻啲限聚令啊，或者係口罩嗰令啦、啊、嗰類啦、啊。哇！啲人咧就用一個所謂報復式嘅方式，一窩蜂咁去，咁自然你嗰個受傷嘅風險就大啦。 係啦，同埋其實咧嗱，又唔可以怪得曬佢哋，因為大家其實都想健康啊。 哇！ 咁啊去郊外嘅地方咧，空氣都唔同啲，同埋我又可以真係藉此做下運動啊嘛，行下山幾好啊，加上成日都有發哥嘅效應啊嘛，係咪可以？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捕獲到發哥， 即 係 大家行山咧。我啲朋友就有好多嗰啲組群啦、啊，手機嗰度，哇！邊個一撈到個發哥咧，哇！就瘋傳噶啦。 係啊， 好多人都 like 佢啊！哇！真係幸運啊，好似當中咗六合彩咁啊！ 咁所以其實係喺呢個健康嘅角度嚟講係好事嚟嘅，即係市民大眾其實都有提升咗嗰個健康意識。不過問題咧就係原來做運動之前你都要考慮一下你自己嘅能力先嚇。 其實嗱，隨住全世界都係啦，個疫情都持續咗大半年啦，出現一啲情緒嘅疾病啊，或者係抑鬱啊，或者係焦慮症咧，全世界都開始有。其實我相信我哋香港都有，但係可能喺呢方面少啲去報導啦。咁即係話運動係冇錯，幫我哋提升翻我哋嗰個嘅精神健康啦。但係你都需要係適量地去做。咁我記得早幾個月前喺節目裏面都提過有個復操嘅一個安排啦。咁真係唔好介意啊，錢輩兄，你俾個機會我，不厭其煩都要再講一次，就係一個所謂50-30-20-10嘅一個大原則。係 啦，我哋早前咧其實都已經提過，不過咧提一兩次邊夠？ 呢個真係要提， 真係要經常講嚇。 因為自從即係中秋節嗰個長假期咁多山野同埋水上嘅活動嘅意外之後咧。咁記住啦，因為疫情大家都停止咗運動都一段時期啦。咁就算之前你係點樣勁都好啦，唉你呀我係跑馬拉松呀、啊、又什麼運動健將呀、啊、咁。因為我哋生理學上就係停止運動8個星期之後呢，你所有之前賺到嚟嗰啲嘅咩心肺耐力又好咗呀、啊、力量又好咗呀、啊、協調又好咗呀、啊、就冇晒㗎啦。打回原形噶啦！ 但嗱，最初你會覺得好懷疑，會唔會啊？喂，如果我有一個係即係經常我都運動開嘅人，只不過我懶咗8個星期，都係要由頭開始。 俾個例子，係啱噶。 我就有班业余嘅羽毛球嘅波友，咁呢班嘅波友咧就好中意一个礼拜两三日咧去羽毛球场打波嘅。咁早前即系疫情就停咗啦，咁有差唔多都头尾都有成两个月冇打过。咁佢哋再 book 翻场打波咧，就谂住打啦。哇，有几个打完之后咧，佢同我讲：，哇，第二日成只手都散晒，冇试过咧成只手臂系咁攰。我话梗系啦。你唔好以為用翻你疫情之前嗰啲咁嘅訓練量、嗰啲咁嘅運動量去打，因為你都停咗兩個月，你所有肌肉得嚟嘅賺咗嘅力量咧，嗰個協調咧，基本上都已經係冇曬嘅。 嗯， 所以佢就知道啦，有一個就好醒目啦。哇！我自從打完嗰場復出之後咧，哇！隻手臂痛咗幾日，哇！我以後都唔制啦，我唔好碰搏啦，我都係留翻條命仔慢慢打 咁啊。即等於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去旅行好開心噶，但係旅完行之後咧，你要周身散曬，因為就係你其實之前 玩得太盡。 你可能你其實冇乜運動，冇乜運動嘅時候，一下子要成日去旅行，咁你咪攰曬咯。 咁呢個喺生理學上咧，就我記得節目都早前都提過啦，就係你好耐冇運動，再玩翻之後咧，你會成身散曬咧。呢個我哋生理學上咧就稱為一個叫延緩性嘅肌肉疲勞，或者叫持續性嘅肌肉疲勞。咁通常咧就係會攰幾耐咧，攰係大約24到72小時左右。如果你係 fit 啲嘅話咧，你體質好啲嘅咧，你就回復得快啲。你可能即係24小時後咧，你覺得啲酸痛啊離開咗你啦。但如果你唔 fit 嘅話咧，可能要去到48甚至乎72小時。咁嗱，再講一次啦，呢啲第二日嘅酸痛咧，因為你唔 fit 嘅話而係去出現呢個酸痛咧，就同乳酸系統咧就冇關嘅。咁呢啲咧就屬於係一個持續性嘅肌肉疲勞咧，就係你嗰個肌肉嘅好細微嘅組織咧出現一啲輕微嘅發炎而導致酸痛。咁所以那些年啲人以為啊，你酸痛因為乳酸所引起嘅咧，呢個概念咧就已經係更新咗㗎啦，同乳酸冇關。咁啊，乳酸咧喺即時嘅運動咧，冇錯，佢會令到你急性嘅疲勞係會嘅，即係你打波啊打緊嗰陣時，你會覺得攰。咁呢個就乳酸。但乳酸咧，隨後喺大約一兩個鐘頭之後咧，身體會重新再吸收咧，轉化成為能量咧，俾我哋身體再應用嘅。咁所以即係頭先我提到啦，50、30、20、10呢個咧，都一定要再提啦。就係話你從來冇運動或者疫情期間你停止運動咧，你必須要循序漸進，俾4個禮拜時間咧，生理學上咧係適應翻。咁即係話50咩意思咧？呢個嚟自英文嘅講法嘅，就係話你第一個禮拜復出去參加翻運動啊，去玩翻啦。你將嗰個整體嗰個訓練量或者運動量咧。降低 50%， 即是降低一半啦。 譬如攞個例子嚟講，好唔好？ 係啦，譬如你一個禮拜，我會打4日波嘅，每日咧係打2個鐘嘅。咁你咧就啊冇啦，我咧就如果打4日嘅話咧，我就唔好打2個鐘，我每次打1個鐘。 咁你又 咁咪訓練咗一半咯？ 咁會唔會我仲要減多2日咧？ 嗱，你用個總時數嚟減都 OK 噶啦，係啦，嗱，咁你仲要考慮一下就係你咁耐冇打，你頭先講咧疲倦你會多咗嘛，咁你就要打完一日，你起碼俾翻24小時，甚至乎係48小時，俾身體去恢復，係咪？我哋成日都話啦，恢復就能夠讓你走更遠嘅路。 咁所以如果你條數咁計咧，4日嘅話咧，我打2日會好啲，咁我多少少時間休息。 冇錯，咁可以啦。咁啊，第一個禮拜就係將整體嘅訓練量咧調低一半，去到第二個禮拜啦。咁咧就將整體嘅訓練量咧，英文嚟講咧就叫 less 30% 啦，即係減 30%。咁我哋中文咧去買嘢就叫打個七折。 係，咦？咁我變咗，如果我打4日波嘅，我可以打翻3日。 打翻3日啦，冇錯啦，係啦。 但係嗰個鐘數我係仍然維持1個鐘。 可以調節少少啦，45分鐘啦，咁樣啦，係啦。咁去到第三個禮拜咧，就可以打個8折。第四个礼拜咧就打个9折。 咦？如果8折嚟讲，咁喺4日里边，我仍然都可以打4日，但系个钟数我仍然维持4日都得噶。 少少啊，系啦，即系少一啲，同埋你嗰个强度咧，我哋而家俗语叫做唔好扯啊。个扯字咧，其实我中文都唔识写个扯字。总之大家明啦， 系 即系你又唔好扯得咁尽， 系啦。 咁去到第四个礼拜咧，你差唔多就翻去90%啦。咁你去到第四个礼拜之后嘅第五个礼拜咧，你就譬如啲卫生波啊，去比赛嘅水平啊咁样。但系问题咧，早前嗰啲行山嘅意外咧， 我都覺得係有好大嘅成因咧，係因為啲人嘅體質咧係真係下降咗。因為嗱，平時譬如啲人去跑步咁啊，嗱，雖然而家好多長跑嘅比賽都停止啦，咁你跑步大家知道，咦，我報咗邊個比賽，我之前我會有訓練，我可能喺個日記簿裏邊 mark 住啊邊啲日子我去訓練，但係行山嗰啲人咧。只會 mark 嗰個日子啊！我星期六去行邊度，星期日行邊度。係 啊係啊， 佢冇平日去訓練嘅喎。 係啊，咁你應該寫翻平日嗰個大概嗰個時間咯。 mark 翻平日兩日咧，譬如喺屋企做翻啲半蹲嘅練習啦，或者去健身室康文署十八區嘅健身室做一啲體能嘅鍛鍊啦，或者喺屋企做翻啲家居嘅反撲歸真嘅掌上壓啊、sit up 啊呢鍛鍊。咁你要真係你要鍛鍊翻個身體，你先可以去安全地去行噶嘛。 係啊， 係咪咁？所以如果你冇做一个好嘅锻炼，你去行山嘅话得，咁你咪拣啲冇咁辛苦、冇咁难，即系个安全系数高啲嘅地方去行，咁咪得咯。 一般嚟讲咧，我谂啊，即系而家行山其实都多咗啲意外啊。 而家行山其实我观察到有啲意外咧，就系啲人咧系好兴为咗去打卡啊， 影相 系啦，为咗去嗰个位置打卡 系。 咁而其實打卡嗰啲景點咧，可能通常打卡靚嘅位咧，通常都係高啲噶嘛。 係啊， 高啲一定係上斜啦。咁同埋山路咧，就唔係你屋企嗰層樓梯每一級都咁整齊噶嘛。 係啊，岩岩層層。 係係啦，大步細步，仲有通常咧，如果外國嘅研究咧，上山同落山，即係一般普羅大眾嘅行山嘅意外出咧，四分三嘅意外咧出現喺落山嘅。 上山容易落山難啊嘛，我都記得呢啲係真係你落山嘅時候步步為營嘅真 係。民間嘅智慧啊，傳統就係正正因為上山你係好興奮啦，同埋你有體力啊嘛。係。但係落山行到攰咗啦，跟住你咦上到山頂我都打咗卡啦喎，咁你個集中嘅程度咧？就某程度上都會下降咗，體能又差咗，協調力又差咗，又攰咗啦，咁就容易唔覺意就跣一跣腳。 同埋會唔會有啲位呢，如果你第一次去更加添啦，又唔識路，又或者有好奇心，咁你行去一啲你更加唔熟嘅路嘅時候呢，就是危險啦。 呢、這個又啱喎，喺外國就係呢啲行山嘅意外呢，其實好大部分嘅主因有咗呢個原因，衍生到下一個問題。呢、這個第一個原因係咩呢？就係好多人咧唔跟從嗰啲指示嘅路牌。嗱，譬如我哋喺漁護處啊、郊野公園咧，係好多指示牌提我哋做乜做乜嘅。 同埋有時 啲人唔理佢嘛，唔理啲牌嘛。 嗱，正常嘅係嗰啲牌啦，仲可能有時有特別情況，人哋動多個啊，因為呢度乜乜乜，即係大家千祈唔好去啦嚇咁樣。反而咧，啲人就更加要行呢個禁區。 嗱，呢個亦都明解嘅。其實嗱，我哋都會明白人嗰個少少冒險嘅行為啦。咁、如果你話嗱，人哋提醒你嗱呢、這個路牌之後咧，可能啲山坡咧係險要啦。嗱，咁如果你去挑戰嘅話，得你要做足好嘅裝備同埋體能，你去應付啊嘛。咁我真係見過有啲人著住對嗰啲咁嘅人字拖咧，走去行山喎。嗱 ， 你同佢哋講咧，佢話係啊，我中意啊，呢個我嘅性格嚟噶嘛。但係當佢有事出嚟拯救嘅時候咧，你嗰啲拯救人員，喂，見你咁樣。佢都真係唔知救你好定係鬧你好， 所以咧嗱，千祈嗱個自信咧就唔喺呢度嘅。係 啊， 咁啊記住啦，總之咧你唔係運動慣嘅，或者你 hea 咗一輪嘅，你想重新去重拾自己健康嘅身體咧，你都要循序漸進，令到自己恢復。頭先啊雷博士所講嘅五十、三十、二十同埋十，同埋要遵守呢個規則啦嚇。 係啊，總結一句咧就係健康嘅身體咧就靠我哋自己爭取翻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係透過運動想得到健康嘅身體咧，都要是適當和適量等身體適應得到才行， 同埋要想一下你為人著想，你有什麼事要人救你那個都麻煩了， 是 不是現在害人家不好意思，是 啊， 是啊， 好，麻煩了雷博士，下星期三再見你，拜拜 拜拜。二十六夜熱力在四射，羅曼蘭步步飛射，穿梭身邊幾多顆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索。如是入夜，如 于是未觉夜，我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经意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身只等你再去探射。 郭富城的狂野之城，你要 keep 住运动才可以咁跳啊，嗬，如果唔系唔够气力啊。差唔多结束我哋嘅节目，听日会继续我哋嘅清人爽利，会有林思维，拜拜。 二十六夜，热力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夜，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the end。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政府控告总部设在加州的全球最大搜寻引擎公司谷歌滥用市场优势，在互联网搜寻服务和网上宣传方面保持垄断地位。美国司法部联同十一个州政府向联邦法院提交控告谷歌的文件，文件指出，谷歌每年付出数十亿美元，确保公司的搜寻引擎成为用户的电脑或者手机中预设选择采用的搜寻引擎。谷歌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司法部提出的诉讼存在严重漏洞，强调用户不是找不到替代品，也不是被迫采用谷歌搜寻引擎，而是他们自己选择采用。美国和俄罗斯在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方面收集分歧，俄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和美国一起作出政治承诺，美方就说俄方在控制核武的议题上愿意取得进展，美方对此表示感谢。不过有分析质疑，美国突然对延长条约变得积极，可能是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争取外交政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晚在北京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海湾地区局势的部长级视像会议。王毅指出，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以至国际和平和安全，安理会成员国和区内国家应该诚心善意并努力寻求和平，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特别是区内各国民众的期待。王毅说，中方倡议在维护伊朗核协议的前提下搭建一个海湾地区多边对话平台，为缓和紧张局势注入动力，争取形成新共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北京，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以视像方式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主席兰博文率领的代表团会面，双方就中国经济形势、中美贸易、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等的议题进行交流。胡春华指出，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企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好服务。 胡春华话：希望美中贸委会发挥好桥梁作用，继续支持两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嘅6:33啦，欢迎收听10月21日星期三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本港寻日再有一宗源头不明嘅本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病人喺星期日赶得撤去油麻地最后一日运作嘅检测中心做测试，掀起公众担心以后假期想做都做唔到测试嘅问题。我哋问过专科医生，一阵听下佢嘅意见咧。 政府调整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婚礼出席人数限制由20人放宽到50人，另外会容许举办不多于30人的本地旅行团，星期五起生效，但旅行团要帮团友买涵盖新型肺炎的保险。有业界人士关注是否有这类的保险产品，也都有婚礼顾问希望进一步放宽参加婚礼人数至场地可容纳人数的一半。留意特写环节的报道。 本港失業率一如預期再次上升，去到6.4%，近年高位，再多萬多人失業。政府